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 Cat 如何打破双签委托机制。相信我们平时在工作中都会遇到 Class Not Found 的异常，这个异常表示 JVM 在尝试加载某个类的时候失败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类加载， JVM 是如何加载类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 Class Not Found 的异常。弄懂上面的问题之后，我们接着思考 Tomcat 作为 Web 容器，它是如何加载和管理 Web 应用下的 Servlet 的呢？ Tomcat 正是通过 Context 组件来加载和管理 Web 应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详细分析 Tomcat 的类加载机制。但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预习一下 JVM 的类加载机制。我会先回答一下一开始抛出来的问题，接着再谈谈 Tomcat 的类加载器是如何打破 Java 的双签委托机制的。Java 的类加载就是把字节码格式的点 class 文件加载到 JVM 的方法区，并在 JVM 的堆区建立一个 class 对象的实例，用来封装 Java 类相关的数据和方法。那 class 对象又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业务类的模板， JVM 根据这个模板来创建具体的业务类对象实例。 JVM 并不是在启动时就把所有的点 class 文件都加载一遍，而是在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用到了这个类才去加载。 JVM 类加载是由类加载器来完成的， JDK 提供了一个抽象类 class load， 这个抽象类中定义了三个关键方法，理解清楚它们的作用和关系非常重要。从文稿的代码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关键信息。第一， JVM 的类加载器是分层次的，它们有父子关系，每一个类加载器都持有一个 parent 的字段指向父加载器。第二， define class 是个工具方法，它的职责是调用 native 方法把 Java 类的字节码解析成一个 class 对象。什么的 native 方法就是由 C 语言实现的方法， Java 通过 GNI 机制调用。第三， find class 方法主要职责是找点 class 文件，可能来自文件系统或者网络，找到后把点 class 文件读到内存，得到字节码数组，然后调用 define class 方法得到 class 对象。第四， load class 是个 public 方法，说明它才是对外提供服务的接口，具体实现也比较清晰。首先检查这个类是不是已经被加载过了，如果加载过了直接返回，否则交给副加载器去加载。请你注意，这是一个递归调用，也就是说子加载器持有副加载器的引用，当一个类加载器需要加载一个类的时候，会先委托副加载器去加载，然后副加载器在自己的加载路径中查找 Java 类，当副加载器在自己的查找范围内找不到时，才会交给子加载器去加载。这就是双签委托机制。 JDK 中有哪些默认的类加载器呢？它们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双签委托机制呢？其实 JDK 中有三个类加载器，另外你可以定义自己的类加载器，它们的关系如文稿中图所示。 Bootstrap Class Load 是启动类加载器，是由 C 语言实现的，用来加载 JVM 启动时所需要的核心类，比如 RT.Ja 和 Resource.Ja 等等。 EXT Class Load 是扩展类加载器，用来加载 EXT 目录下的架包。 APP Class Load 是系统加载器，用来加载 ClassPath 下的类，应用程序默认用它来加载类。自定义类加载器用来加载自定义路径下的类，这些类加载器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区别是它们的加载路径不同，也就是说 find class 这个方法查找的路径不同。双签委托机制是为了保证一个 Java 类在 JVM 中是唯一的。假如你不小心写了一个与 GIE 核心类同名的类，比如 object 类，双签委托机制能够保证加载的是 GIE 中的那个 object 类，而不是你写的那个 object 类。这是因为 APP class load 在加载你的 object 类时会首先委托给 EXT class load 去加载，而 EXT class load 又会委托给 Bootstrap class load。 Bootstrap class load 发现自己已经加载过了 object 类，会直接返回，不会去加载你写的 object 类。这里请你注意，类加载器的父子关系不是通过继承来实现的，比如 APP class load 并不是 EXT class load 子类，而是说 APP class load 的 parent 成员变量指向 EXT class load 的对象。同样的道理，如果你需要自己定义类加载器，不是去继承 APP class load， 而是继承 class load 抽象类，再重写 find class 和 load class 方法即可。Tomcat 就是通过自定义的类加载器来实现自己的类加载逻辑。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如果你要打破双亲委托机制，就需要重写 load class 方法，因为 load class 的默认实现就是双亲委托机制。Tomcat 的自定义类加载器 Web App Class Load 打破了双亲委托机制，它首先自己尝试去加载某个类，如果找不到再代理给副加载器，其目的是优先加载 Web 应用自己定义的类，具体实现就是重写 Class Load 的两个方法 Find Class 和 Load Class。 我们先来看看 Find Class 方法的实现，为了方便理解和阅读，我去掉了一些细节，听音频的同学请访问文稿查看代码。在 Find Class 方法中主要有三个步骤，先在 Web 应用目录下查找要加载的类，第二，如果没有找到，交给副加载器去查找，它的副加载器就是上面提到的 App Class Load， 如果副加载器也没有找到这个类，抛出 Class Load Found 的异常。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Tomcat 类加载器的 Load Class 方法的实现，同样文稿中的代码我也去掉了一些细节。 Load Class 方法稍微复杂一点，主要有六个步骤，先在本地 cache 查找该类是否已经加载过，也就是说 Tomcat 的类加载器是否已经加载过这个类。第二，如果 Tomcat 的类加载器没有加载过这个类，再看看系统类加载器是否加载过。第三，如果都没有，就让 EXT Class Load 去加载，这一步比较关键，目的是防止 Web 应用自己的类覆盖 GRE 核心的类，因为 Tomcat 需要打破双亲委托机制，假如 Web 应用自己定义了一个叫做 Object 类，如果先加载了这个 Object 类，就会覆盖 GRE 里面的那个 Object 类，这就是为什么 Tomcat 类加载器会优先尝试用 EXT Class Load 去加载，这是因为 EXT Class Load 会委托给 Bootstrap Class Load 去加载， Bootstrap Class Load 发现自己已经加载过了这个类，会直接返回给 Tomcat 类加载器，这样 Tomcat 类加载器就不会去加载 Web 应用下的 Object 类了，也就避免了覆盖 GRE 的核心类。第四，如果 EXT Class Load 加载器失败，也就是说 GRE 的核心类中没有这个类，那么就在本地的 Web 应用目录下查找并加载这个类，如果在本地目录下没有这个类，说明不是 Web 应用自己定义的类，那么由系统类加载去加载。这里请你注意， Web 应用是通过 class.forName 调用交给系统类加载器去加载的，因为 class.forName 的默认加载器就是系统类加载器。如果上述过程全部失败，抛出 class mode found 异常。从上面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Tomcat 类加载器打破了双亲委托机制，没有一上来就直接委托给副加载器，而是先在本地目录下加载，为了避免本地目录下的类覆盖 GRE 的核心类，先尝试用 JVM 的扩展类加载器 EXT Class Load 去加载。那为什么不用系统类加载器 App Class Load 去加载呢？很显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双亲委托机制了，这就是 Tomcat 的类加载器的巧妙之处。小结一下，今天我们介绍了 JVM 的类加载器的原理和源码剖析，以及 Tomcat 的类加载器是如何打破双亲委托机制的，目的是为了优先加载 Web 应用目录下的类，然后再加载其他目录下的类，这也是 Serverly 的规范的推荐做法。要打破双亲委托机制，首先需要继承 ClassLoad 抽象类，并且需要重写它的 LoadClass 方法，因为Class Load 的默认实现就是双亲委托。今天的思考提示，如果你不想打破双亲委托机制，但是又想定义自己的类加载器来加载特定目录下的类，你需要重新 Find Class 和 Load Class 方法中的哪一个，还是说两个都要重写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来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